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前面讲到积德累功，在汇编解释里面引用了《了凡四训》里面极善的一段话，这个一大段过去虽然讲过很多遍，还是要常常讲。为什么呢？虽然讲过，我们没有做到。为什么做不到？我们要多想一想，要把做不到的原因找出来，把做不到的原因消除掉，我们才有救啊！否则的话，眼看着我们前途一片黑暗，就要走向三途，要走向地狱。这些都是事实，而我们往往把它疏忽掉。我们没有走菩提道啊，我们是走的三恶道啊。所以这番开示就非常重要了。他记录的文很长，我们只采取辨别善恶的几条，跟大家再一次的来研究。《了凡四训》里面讲，善有真有假，有端有曲，这个端就是端正的行为，曲就是不端正的行为。有阴有阳，阳是你行善大家都知道，受社会大众的赞叹；阴是你做的善事没有人知道。天地鬼神对你的报答非常丰厚啊！有是有非，有偏有正，有半有满，有大有小，有难有易啊！他说了这么多，帮助我们辨别。善恶两个字看起来好像很容易，实际上很难辨别。所感得的果报吉凶祸福，非常微妙啊！前面我们读过正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一个人一生，生生世世，就是一个因果报应。一个家庭，一个团体， 一个社会，一个国家，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地球，这个世界，诸位细细去思维观察，又何尝不是因缘果报？所以佛家用因果两个字概括了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不但世间法是因缘果报，出世间法也不例外呀。经论里面常讲啊，佛法因缘生。透彻因缘果报的道理与事实真相，这个人就是佛，就是菩萨。对于这个事实真相迷而不觉，这个人就叫凡夫。廖凡先生就他自己一生修学的心得写了这个十条，提供我们做参考。我们必须要细读深思，奠定学佛做人的根基，善莫大焉。他有几句话说得很好，为善而不穷理，则自为行持，其之造业，枉费苦心无业也。这个几句话说得好啊，这是真实的教诲，是他自己一生真实的心得。你想断恶修善，你对于断恶修善的道理不够透彻，不能明了，往往自己以为是做了好事，其实是造业。这种现象，古今中外时时可以见到，尤其是近代。近代人不读古书，我们要晓得，古书上的记载呀，是历史的经验，几千年代代相传的经验，它的差误不大了，可信度很高啊。如果我们凭借自己一生的经验，你一生也不过是几十年的经验而已，比起人家几千年的经验差远了。往往是自以为是，自以为善，这个造作感召来的灾祸自己不承认，这是天然灾害，一下就把这个责任呢推出去了，好像与自己不相干，自己是个大善人。不知道自己造孽。我在讲习当中也常说，世间吉凶祸福谁造的？ 觉悟的人晓得是自己造的，迷惑的人啊，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，啊，与我不相干。觉悟的人知道是自己造的，啊，自己没有做好嘛，自己疏忽了嘛，啊，尤其是在今天，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不足为世人做好榜样。这个就是自己造孽，我们做得不够好啊！啊，诸佛菩萨示现在这个世间，也是这么感叹的：自己做得还不够好啊，不能感化世人呢。佛菩萨将责任归自己，成就自己的大德。为什么佛菩萨不能度世人？佛家常讲，末法时期，法弱魔强，魔也做种种事情。啊，魔以种种诱惑，这个世间人烦恼业习深重，迷惑颠倒，认假不认真呐。魔投其所好啊。魔叫人什么？叫人贪嗔痴，叫人自私自利。佛的教法恰好跟这个相反，啊，世间人难接受。这是我们现前的事实真相。佛家也常说，佛不度无缘之人，众生不能回头，佛没有能力帮助他。真正肯回头，佛才能帮助他。不肯回头，佛还是做种种事情。依旧是苦心的启发，希望他回头。这个是佛家的大慈大悲，所谓佛是门中不舍一人。他在这个真假里面举了一个例子，说过去有些念书人去看中峰和尚，中峰和尚元朝时候人，以前读书人，多多少少啊，都会涉猎佛家的经典。他们向中峰禅师请教，佛家讲善恶，讲善恶报应如影随形，他说现在看到有人行善，可是家道很衰，有人作恶，那个家业非常兴旺。就是看到这些现象，佛家讲善恶报应， 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中峰禅师回答的几句话很好，他说凡夫，你的情识没有断干净，烦恼习气你都还在呀，智慧没开呀，道眼未开呀，把善当作恶，把恶当作善，这种颠倒是非往往有之。而自己不知道反省，不晓得回头，反而怨天尤人，说老天爷不公平，没有报应，这个错了。中峰禅师这个说法正确，善恶两个字好像我们大家都认识，其实不认识啊。几个人真正懂得善恶，真正懂得善恶的人才会断恶修善。今天他没有办法做到断恶修善，这两个字不认识啊，这两个字的意思深广无际，你能懂得多少？于是这些学生们就问中峰禅师，那你的看法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？中峰禅师就问他，他说打人骂人是恶，赞叹人礼敬人是善，你说对不对呀？他们都点头，是啊，对呀。中峰禅师错了，你只是看在相上现象上啊，你没有仔细观察了。如果这个人是真心爱护他，打他骂他，是叫他回头，那打他骂他是善啊。赞叹他礼敬他，如果是巴结他有求于他贿赂他，那是恶，不是善啊。单单从外表形式上你看不出来，你要深一层的去观察，你才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。贪财妄取这是恶，廉洁有操守这是善呢，从表面上看呢。中峰禅师的大夫摇头，未必然也。善恶有个标准，不算是很高的标准，是个普通的标准。我们要晓得，凡是有益于人的、有益于社会的、有益于众生的，就叫善；只要是有益的，打他骂他也是善。 凡是有益于自己的就是我。啊，八戒人、谄媚人、耐中离境是我，为什么呢？求自己的名闻利呀，是为私不是为公啊。啊，所以世间人呢，往往只看表面呢，没有看到那个用心呢。世出世间圣贤，都教给我们怎样用心，啊，如何能存好心？这个心是利益众生。利益社会，啊，利益别人，啊，念念要存这种心，你的行就善了。如果念念为自己，这个心就是我，啊，自私自利，自私自利做种种好事，还是我。谚语所谓是沽名钓誉，不是真善。死了之后还是要入三途，人天都没有份。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知啊。人天要是没有份的话，诸位想想，你还能生极乐世界吗？啊，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大善呐，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，那个地方是诸圣善人聚会一处。我们只要心真意诚，放心大胆做去，不要有顾忌，啊，我好心做这桩事情，那个钱被别人乱用了，事情没有做成功了，那是他的事情，那不是我的事情啊。个人有个人的果报，啊，前一个时期我从澳洲回来，啊，李会长告诉我，啊，附近有一个寺庙，和尚为了贪财，啊，老和尚身上有钱，把老和尚杀了，啊，盗取老和尚啊人民币30万逃走了，啊，逃到北方去了。可是没有多久，这个人被抓回来了，啊，抓回来之后当然是死刑，啊，这个到这个寺庙这些钱财是我们这边坛禅老法师布施的，啊，是给他建寺用的，啊，坛禅法师知道这个事情点头，罪有应得了，个人是个人的果报嘛。坛禅法师发心建寺，纯善的，没有一点恶意恶心的。你们见财起意， 啊，杀人窃盗，那是你们的罪行啊。绝对不是韩禅法师有意陷害人的。这个里头是善恶果报，我们要清楚啊。何况谭禅法师送这些钱的时候就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我布施给你是我的因果，你们自己的造作将来所受的果报是你们的因果，这个话讲得这么清楚，讲得这么明白，个人有个人的因果报应，谁也代替不了谁。所以念念为利益众生，这个心是善心的，是好心的，决定没有这个私欲在其中。绝不求报答。这是真善。而且行善没有条件的。无条件是真善的。有条件的是假善，不是真善的。今天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做一点好事都附带很多条件，所以果报不好啊。凡是无条件的布施，无条件的供养，自己心地清净，无为而为，果报厚，福报大了。这些理佛经里面讲的多，儒家道家讲的也不少啊。这些事古今中外，如果我们冷静一点客观一点，在现实环境里面你就看得很清楚很明白。真正要想行善，要在心地上做功夫啊！无量寿经的经题好啊，清净平等觉，起心动念与这五个字相应，言语造作与这五个字相应，是真善。如果与这五个词相违背，善就不真，就不纯了。如何能与这五个词相应？这是我们要明了的，要学习的。不仅是在菩提道上奠定了根基，在做人的道理上这也是根本啊。所以这两个字我们不能不多用一点时间来讨论，我们依了凡居士这个纲领， 做一番研究的功夫，以这个为基础，再推而广之，断恶修善，积德累功啊，可能会收到一点效果。要不细参深究，恐怕我们把善恶两个字搞颠倒了。造一生的罪业，自己还以为在修善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